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韩慕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水路旅行。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水路旅行，不少水生植物的种子是借助水旅行的。深秋，莲子成熟了，整个莲蓬就会落到水里。莲蓬生有许多气孔，身子轻，不会沉入水底。它会借助水的流动或风的吹动，在水面飘荡，然后在合适的地方安家落户。生长在海边的椰子也是靠水路来传播种子的。椰子的果实虽然很大，但由于外面包裹着一层纤维组织，它们像毛发一般，中间充满了空气，落到海里便随着海流飘动，既不会腐烂，也不会破裂，有的竟旅行上千公里才找到安身的地方。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演讲、配音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今天是农历的九月初九，重阳节，二九相重，称为重九。民间在该日呢有登高的风俗，所以呢重阳节又称为登高节，还有呢一些其他的叫法，比如说重九节、茱萸、菊花节等说法。由于九月初九，九九的谐音呢是九九啊，我们说长久的两个九啊，九九有长久之意，因此啊在此期间推行敬老活动。好，那么了解有关重阳节的风俗，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今年的10月17号，农历的九月初九是传统的重阳节， The ninth day of the ninth lunar month， 九月哈，当然这个九月呢是 lunar month， 是阴历的九月的第九天，中国的一个 traditional 重阳Festival。 那么两个译法哈，一呢可以用这汉语拼音重阳 Festival， 还有一个呢叫 Double Ninth Festival。 Double 我们知道双的意思，两个后面加一个 Ninth 啊，第九的这个词 Double Ninth Festival。 那么今年呢是在10月17号， Which falls on October 17th this year。 这个动词啊 falls on 表示一个节日，今年在几月几号，常用的一个词组哈 fall on。 比如说一些农历的节日啊，因为它的阳历的日子不固定啊，因此呢我们会用这个词 falls on 今年是几月几号。谈到了重阳节，就不能不提一种植物叫做茱萸。茱萸呢是一种常绿的乔木，它是一种非常香的植物，其果实啊可以食用，储存叶子呢可以用来呢做药材。 Cornel C-O-R-N-E-L 啊 Cornel， 还有一个叫法叫 Dogwood。那么前面这个 dog 是狗的意思，后面这个 wood 是木头。 The cornel is a species of evergreen plant， 常绿的哈，这个词 evergreen 这个词不难，永远绿哈 evergreen 后面加一个植物 plant which is heavy scented plant， 它的味道非常的香，非常的香啊。我们没有用这个 very 这个词，而用一个 heavy， 味道非常的重，后面加一个 scented S-C-E-N-T， 这个 scent 在英文里面表示味道，特别呢是指呢比较好的味道哈，是那种香味。而如果我们用这个 smell 的话呢，它的意思呢就比较复杂了，它既可以指呢闻起来不错，同时呢也可以指一个人身上有味道。当然呢，如果说一个人身上有味道的话呢，它绝不是让大家觉得很舒服的味道。比如说 you smell啊，你闻起来呢有些味儿哈，一般呢它的寓意呢是您很长时间没有洗澡了。但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 scent， 表示它的香味儿哈， heavy scented plant whose fruit is edible， 它的果实呢是可食的，可以吃。我们今天学的一个是实用词 edible， 可食用的 edible E-D-I-B-L-E 哈，同学们记下来，可食用的。And the stalk and the leaves， 叶子哈和它的一些茎和杆呢可以被用作呢 as a medicine， 作为一个药用哈来使用。那么在唐代重阳节这一天，带茱萸枝的习俗呢已经非常流行，非常盛行了。当时的朝廷啊，让重阳节成为普通老百姓正式的一个可以放假的节日。 The custom of wearing coronal twigs， 枝条，我们用一个词叫 twig T-W-I-G 啊，表示一个特别细的一个树枝啊，这个 twigs，同学们记下来，它比这个 branch 要细哈。 branch 是指呢比较大的那些树枝。 Wearing coronal twigs was already very popular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mperial law made it official day off。 朝廷的一些法律哈， imperial 这个词我们讲过，当时呢讲科举考试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词 imperial examination， 皇家的朝廷的考试。那么这里面呢是 imperial law，朝廷的一些法律让它成为一个 official day， 一个官方的正式的一天 off。 我们讲这个词组 day off， 原来我们讲过表示休息日 off O-F-F， 比如说 tomorrow is a day off for me、啊、那么明天我休息，或 I will take a day off tomorrow。古代人认为啊，在重阳节种上小的茱萸枝可以呢预防疾病，避免灾难。他们在手臂或头上呢戴上小的茱萸枝，或者把它们放在小的口袋里面。 Asian people believe that planting coronal twigs on Double Night's Festival can prevent diseases and avoid disaster。 这一句里面有几个词我们看一下，一个呢是 planting 种植 coronal twigs 种这些茱萸枝呢，在这个重阳节可以 prevent 避免 P-R-E-V-E-N-T prevent。 另外一个呢是 avoid， 也是避免啊 A-V-O-I-D， 我们都讲过哈，都是避免。一个呢是 disease 疾病，另外一个是 disaster， 都是两个呢大家不愿意发生的哈这个事情。一个是疾病哈， disease is a disaster。 They also wore the coronal twigs， 他们呢带枝条 on their arms or head，放到他们的手臂上或他们的头上，或者呢 put them in the sachet， 后面呢指的是一个小的口袋里面。同时啊，这个词我们看一下，表示小的这种袋哈，古代人带的这种香囊，特别小的那种小袋子，或者呢现代女士们哈带这种小的特别小的那个兜，那么用这个词 sachet 啊 S-A-C-H-E-T。 那么这个词啊它的发音哈，同学们要注意，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ch，它呢是发成 sh 音哈，不是 ch 音哈，同学们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 t 是不发音的 ，t 是不发音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个词。另外呢，在美式发音当中，它的重音放到后面 ，sachet 啊 ，sachets。那么大多数呢遵循这一习俗的人呢，一般是妇女和儿童。在某些地方，男人啊也会带茱萸枝。在宋代，人们互相把五颜六色的丝绸剪成小的菊花，然后呢把它们穿戴起来。Most people that follow the customs are women and children， 女人和儿童。And in some places, men also wear them during the Song Dynasty。在宋代 ，people send each other colorful silk cut。那么看一下这个 silk 后面这个词用这个丝绸，然后呢 cut into coronal twigs， 那么它的形状啊像一个树枝哈，然后呢或者呢像一个菊花 and worn them， 然后呢给它们戴起来，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后面这个菊花啊，同学们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它的发音特别的难哈，叫chrysanthemum， chrysanthemum， 它的拼写呢是 chrysanthemum 哈，这个拼写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的。好，那么讲完了重阳节的第一个习俗，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习俗，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啊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习俗呢，登高。人们喜欢在重阳节这一天呢爬山或登高，因此啊重阳节也被登为登山节。People like to climb heights on this festival. 因此登高有两个翻译，一个是 climb heights,、啊、这个 heights 是高 high 的这个名词形式 heights, 或者呢后面跟这个 mountain 也是可以的哈。所以说登高两个翻译 climb heights or climb mountains on this festival. So Double Nice Festival is also called Mountain Climbing Festival.所以呢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喜欢在这个月份去旅游哈，因为秋高气爽。西汉时期人们喜欢在9月9日哈，当然是农历的9月9日去长安的郊区攀登高峰哈，去登山欣赏美景。那么这一活动啊被称为登高。So people both ancient and present love to sightseeing this month.喜欢呢 go sightseeing, 后面跟的是 sightseeing, 表示去看景色 sight, sightseeing,、啊、go sightseeing, 表示说去游玩、啊、看看风景。Peopl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like to ascend heights in the suburb of 长安 on the ninth day of this month. 看一下这个句子当中这个登高呢它没有用这个 climb, 而用另外一个动词ascend, A-S-C-E-N-D, 也表示说爬高啊登高的意思。所以说今天我们推荐另外一个词来替换这个 climb, ascend heights in the suburb. The activity is being known as a height ascending, ascend 后面加上一个 ing, height ascending. 那么看一下在明代啊皇帝呢喜欢登上北京的万寿山。清朝的皇帝啊不像其他朝代的皇帝喜欢去外面去登山，喜欢呢在北京的御花园中啊登一些假山。The Ming Dynasty Emperor liked to ascend 万寿 Hill in Beijing, 万寿山 to mark the day. The Qing Dynasty Emperor choose to ascend the man-made hills. 哎，这里面看一下假山呢叫 man-made,人工的啊，人工的山 ，in the Imperial Garden in Beijing， 在这个明亮而晴朗的秋天，爬上高山真是令人耳目一新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舒服。It's really refreshing， 哎，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表示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爽，用这个词 refreshing，R-E-F-R-E-S-H-I-N-G， refreshing to climb mountains and enjoy the beauty of nature。啊、欣赏呢大自然的美景 during the bright and clear time in autumn. 那么除了驱除霉运和灾难之外啊，爬山也意味着爬到更高的一个地位啊，或者一个位置，这也是古代人重视这一习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登山的另外一个原因呢，特别呢是针对老年人，这意味着登山以后呢可以呢长命百岁。 Apart from expel, E-X-P-E-L, 表示呢驱除啊，把一个东西给它踢掉，给它赶走。Expelling bad luck and disaster, 啊，一些不好的运气和灾难呢。Climbing mountains also indicate, 啊，表示呢 climbing to a higher position, 一个人的职位呢可能越来越高。And it is also important reasons why Asian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is custom.古代人对这个节日非常的重视，用的是 pay attention to this custom. Another reason that climbing mountain is valued by people. 人们也非常重视登山这一活动呢，特别是 especially by the elderly, is that it means climb to longevous life. Longevous life, 后面用的是一个长命百岁哈，这个 longevous, L-O-N-G-E-V-O-U-S, 表示说非常长寿的哈，这么一个生命哈，这 longevous. 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它的名字 longevity 哈来表示、长寿。 好，那么现在北京的秋色正美，同学们可以和家人一起登山看美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ninth day of the ninth lunar month is traditional Chongyang Festival, a double ninth festival which falls on October 17th this year. The kernel is a species of evergreen plant, which is a heavy scented plant whose fruit is edible and stalk leaves can be used as medicine. The custom of wearing kernel twigs was already very popular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imperial law made an official day off for common people.Asian people believe that planting kernel twigs on Double Ninth Festival can prevent diseases and avoid disaster. They also wore the kernel twigs on their arms or head or put them in sachets. Most people that follow the custom are women and children. In some places, men also wear them.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sent each other colorful silk cut into kernel twigs or chrysanthemum and wore them.People like to climb heights on this festival, so Double Ninth Festival is called Mountain Climbing Festival. So people, both ancient and present, love to go sightseeing in this month. Peopl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like to ascend heights in the suburb of Chang'an on the ninth day of the month to enjoy the scenery. The activity being known as height ascending.The Ming Dynasty Emperor liked to ascend the Wanshou Hill in Beijing to mark the day, and the Qing Dynasty Emperor chose to ascend the man-made hills in the Imperial Garden in Beijing. It is really refreshing to climb mountain and enjoy the beauty of nature during this bright and clear time in autumn. Apart from expelling bad luck and disasters, climbing mountain also indicate climbing to a higher position. It is also important reasons why Asian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is custom. Another reason that climbing mountain is valued by people, especially by the elderly, is that it means climb to longevous life.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好忙好忙的蜘蛛，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A spider. 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本新的故事书，一本关于一只蜘蛛的故事。那提到蜘蛛，大家会想到 The Easy Wincy Spider. The Easy Wincy Spider went up the water spout. 对吗？好了，那在这个书里面，这只蜘蛛有什么不一样呢？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You're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Very Busy Spider. 那今天呢，这次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好忙好忙的蜘蛛》by Eric Carle， 是由卡尔爷爷所写的很有名的绘本故事。好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Early one morning, the wind blew a spider across the field.A thin silky thread trailed from her body. The spider landed on a fence post near a farmyard. 一天清晨呐、啊，一阵风把一只蜘蛛吹过了田野。一根细细的丝一般的线从它的身体里面拖了出来。在农家院子的栅栏上，蜘蛛停了下来 ，and began to spin a web.With her silky thread. 然后啊，她就开始用丝一般的线织起了网。Nay, said the horse. Wants to go for a ride? 那这个时候啊，来了一匹马，这匹马哼叫道，想不想出去兜兜风呢？ The spider didn't answer. She was very busy spinning her web.蜘蛛没有回答，它正忙着织网呢。Moo, moo, said a cow. Want to eat some grass? 这个时候来了一头奶牛，奶牛叫道 ，Mer, mer, 想不想一 起去吃些草啊。The spider didn't answer. She was very busy spinning her web. 蜘蛛没有回答，她正忙着织网呢。Baa baa, bleated the sheep. Want to run in the meadow? 这个时候来了一只绵羊，绵羊叫道：咩咩，要不要一起去草地上跑一跑啊？The spider didn't answer. She was very busy spinning the web. 蜘蛛没有回答，她正忙着织网呢。Meh, meh, said the goat. Want to jump on the rocks? 这个时候来了一头山羊，山羊叫道 Meh, meh, 想不想一起到岩石上去跳一跳呢？ The spider didn't answer. She was very busy spinning her web. 蜘蛛啊，没有回答，她正忙着织网呢。Oink, oink, grunted the pig. Want to roll in the mud? 这个时候来了一头猪，这头猪嘟囔着，想不想一起去泥地里打个滚儿啊？The spider didn't answer. She was very busy spinning her web. 蜘蛛没有回答，她正忙着织网呢。Woof, woof, barked the dog. Want to chase the cat? 那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条狗，这条狗啊叫道：汪汪，想不想一起去追赶猫啊？The spider didn't answer. She was very busy spinning her web. 蜘蛛啊没有回答，她正忙着织网呢。 喵喵， cried the cat. Want to take a nap? 这个时候呢来了一只猫咪，这只猫咪叫道：喵喵，想不想去打个盹儿啊？ The spider didn't answer. She was very busy spinning her web. 那这只蜘蛛啊没有回答，它正忙着织网呢。Quack, quack, called the duck. Wants to go for a swim? 然后又来了一只鸭子，这只鸭子叫道：嘎嘎，想不想一起去游泳啊？ The spider didn't answer. She had now finished her web. 这只蜘蛛没有回答，她已经把网织好了。Cock-a-doodle-doo, prod the rooster. Want to catch a pasty fly? 那这个时候来了一只大公鸡，大公鸡喔喔喔喔喔喔地叫着，然后他说：想不想去抓苍蝇啊？And the spider caught the fly in her web, just like that. 而这个时候啊，蜘蛛早就已经在它的网上抓住了苍蝇了。看呢，就是这样的。Who, who? Asked the owl. Who built this beautiful web? The spider didn't answer. She had fallen asleep. It had been a very...Very busy day. 这个时候啊，飞来了一只猫头鹰，他问道：呜呜，这是谁呀？这是谁织的这么漂亮的一张网啊？蜘蛛没有回答，因为他已经沉沉的睡去了。这可真的是好忙好忙的一天呢。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有趣的故事啊。The very busy spider, 好忙好忙的蜘蛛，讲述了一只努力织网的蜘蛛，不受其他朋友的诱惑，把网织好，捕过苍蝇的故事。我们不但学习了不同动物的叫声以及生活习性，而且啊，还了解了蜘蛛织网的整个过程。那么这样一只一直在努力勤劳踏实织网的蜘蛛，是不是表现出了一种叫做专注的品质呢？同学们，小朋友们，请你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应该非常的专注呢？别忘了